ChinesePod.com 我们回去吧。 还早呢。 可是我想回去上厕所。 这里不是有厕所吗？ 我不想上公厕。 为什么？挺干净的。 我想上大号，快走吧，我很急。